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，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 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英琪。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日，明天就要上班喽。昨天玩的还开心吗？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-5度，最高气温7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5度到10度左右，明天白天的气温预计在-3度到10度。冬季气温低，冷字当头呢，血管最容易堵，这时候也是心脏最脆弱的时候，一道家常菜就可以净血液抗血栓。那么吃什么呢？每周吃2到3次的西兰花木耳炒香干就能够净化血液，清理血液垃圾，从而保持血管弹性。在冬季期间经常吃呢，对降低心脑血管风险有极大的帮助。而今天在衣服上面呢，建议穿棉衣、冬大衣、皮夹克等厚重保暖的衣服。但是今天易过敏的人群呢，应减少外出，外出的时候呢，应佩戴好眼镜和口罩，回到家时要记得及时清洁手和口鼻。北京市的落叶美景今天还有时间去看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时间了。现在呢，北海公园正门外的银杏、杨树落叶缤纷，而天坛公园百花园内的深褐色的叶子散落在绿地中，十分五彩斑斓，如火如荼。现在就整体景观而言呢，落叶满地的效果可以保持到本周末，而过了4-5天后水分减少，出于公园防火安全考虑，将陆续进行集中清理。所以还没去的听友们，今天赶紧去赏叶啊。很多人都认为冬季寒风凛冽，萧瑟冷清，不适合去旅游。其实不然，冬季恰恰是美国旅游的好季节。美国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，节假日很多，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节日，像是圣诞节、感恩节等等。这时候的美国呢，是真正的美国味儿，你可以感受到异域风情。当然，不想忍受寒风侵体的折磨，也希望在寒冷的冬天重温春夏的舒适呢，那就建议听友们选择南加州、佛罗里达州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而美国洛杉矶的气温呢，在整个11月份都在15度到20度左右，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如果你想过一个别样的冬天呢，就从今年开始吧。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我是英琪。您对今天推荐的旅游景点还满意吗？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景点九六九，和我们互动交流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-4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